第34集，飞往卡拉赞。暴风要塞中的会谈进行得不太成功，现在他们正骑着狮鹫在麦迪文之塔上空盘旋。在他们身下，卡拉赞矗立在渐浓的暮色中，高大而空旷，没有任何一扇窗户里透出一丝光亮。塔顶的天文台也一片漆黑，在没有月亮的夜空下，连塔楼那浅色的石砖都显得黑暗阴沉。昨晚在王宫中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卡德加和加罗纳都在场，不过在参见国王陛下时，加罗纳被要求将匕首交给洛萨保管。洛萨当然也在场，莱恩国王的身边还围着一群喋喋不休的顾问和朝臣。在他们之中，卡德加感知不到法师的存在，他猜那些没被麦迪文袭击的法师要么已经投身战场，要么就是出于安全考虑被藏起来了。至于国王本人，那个在之前的幻象中见到过的年轻人已经成长了许多，他宽阔的肩膀和鲜明的五官还和年少时一样，只是现在人到中年，已经显出了岁月的痕迹。在场的所有人中，他显得最雍容华贵，蓝色的袍子在人群中熠熠生光。他的座位旁摆着一顶装饰着白色羽翼的鹿面巨盔，就好像他准备随时奔赴战场。卡德加想起有关巨魔的幻象中那个莽撞的年轻人，不禁心想，如果真的听到了来自战场的召唤，莱恩一定是第一个奔赴沙场的，在开阔的战场上来一场面对面的公平对决，毫无疑问，最后还是以他的军队大胜兽人收场。他不由得好奇，莱恩的这份笃定里头有多少是来源于他对麦迪文的信任。这看起来确实是顺理成章，麦迪文会永远支持暴风城，而有了麦迪文的支援，暴风城将永不陷落。医师治疗过了加罗纳的伤口，却治不好他的脾气。有好几次，当他一点都不委婉地从兽人的角度讲述对麦迪文的理智状况，对白皮肤的人类，尤其是对莱恩的军队的看法时，卡德加都为他捏一把冷汗。 兽人从不放弃，他们绝不会停止进攻，他们还会卷土重来。 他们都没能进入城墙上弓箭的射程， 这次没有，下一次他们就会做到了，再下次他们就能翻过城墙。你太不重视兽人了，陛下。 我向你保证，我对此非常认真，但我也了解暴风城的力量，了解他的城墙、他的军队、他的盟友和他的信念。如果你也能看到这些，你就不会对兽人的力量这么有信心了。 莱恩对麦迪文的态度也同样坚定。卡德加在御前会议面前把一切和盘托出，加罗纳在一旁作证和补充。他说到了过去的幻象，麦迪文奇怪的举止，还有那些看似幻象但实则真实存在的情景，比如萨格拉斯出现在卡拉赞的事实，说到了麦迪文应该对此时此刻被袭击的艾泽拉斯负责。 要是每次有人告诉我麦迪文疯了的时候，我都能得到一个银币，那我就会比现在富有得多。他有他的计划，年轻的先生，就这么简单。不知道有多少次，他一个人跑去做这样那样的怪事，害得这边这位洛萨愁的胡子都要掉光了。但事实证明，他每一次都是对的。上次他来的时候，不是只花了几个小时就干掉了一只恶魔吗？砍掉另一只恶魔的头，可不太像是一个被恶魔附身的人会干出来的事啊。 但这可能是一个想要摆脱嫌疑的罪犯会干出来的事，没人亲眼看到他在你的城市中央杀了那只恶魔，难道就不可能是他召唤出了那只恶魔，然后又杀了他，拿他当替罪羊？ 这都是猜测，我尊重二位，也不否认你们所看到的事情，甚至包括那些过去的幻象，但是我认为魔导师本来像只狐狸一样狡猾又疯狂，而这一切都是他的某个更大的计划中的一部分。他总是喜欢说什么更大的计划和更大的轮回。 恕我冒昧， 魔导师可能确实在筹谋更大的计划，但问题在于暴风城和艾泽拉斯在那个计划里有一席之地吗？ 莱恩，不要被你的安全感蒙蔽了双眼。如果我们不能将魔导师麦迪文视为可靠的盟友，我们的力量就会被削弱。如果我们低估了兽人的能力，我们就会失败。听听他们所说的话吧。 我在听，但我不仅是用我的头脑在听，还在用我的内心倾听。我们与年轻的麦迪文共度了这么多年，不管是在他沉睡前还是沉睡时，他不会忘记他的朋友们。当他的深谋远虑终于被世人所理解的时候，我敢肯定你们会因为有一个像他这样的朋友而感到荣幸，你们会对魔导师心怀感激。 大半个晚上都是这么过去的。莱恩在所有问题上的立场都十分坚定，暴风王国和盟友们一定可以消灭兽人，或者把他们赶回自己的世界。麦迪文是在执行某个别人都无法理解的计划，而只要内心坚定的士兵们仍在捍卫城墙和王座，暴风城就能够抵御任何攻击。最后，国王站起身，让众人退下，并保证会好好考虑当前的形势。加罗娜一直在小声嘀咕，洛萨则给他们安排了没有窗户的房间，还在门口派了卫兵，以防万一。卡德加试着入睡，但挫败感让他大半个晚上都在房里踱步。当他终于感到精疲力竭的时候，却听见了敲门声。门口是洛萨，穿着全副盔甲，胳膊上还搭着一套制服。 睡得像死人一样沉吧？穿上制服，15分钟后到塔顶来跟我们碰头，动作要快，孩子。 卡德加费力地穿上这一整套装备，有裤子，重靴，绘着象征着暴风城的艾泽拉斯雄狮灰迹的战袍，还有一把重剑。他思索了一会儿，最后还是决定把剑背上，万一能派上用场呢？塔顶上聚集着至少六只狮鹫，他们全都在不安地拍打着巨大的羽翼。洛萨在等他，加罗娜也在。他身上穿着一套跟卡德加一样的行头，身穿绘着艾泽拉斯雄狮的蓝战袍，背着一把重剑。 对于我的装扮，你一个字都不准说。 这身衣服很适合你吗？很衬你的眼睛。 哼，洛萨也这么说，他还说你也会这么穿，而且他觉得我穿上这身衣服后不会被他手下的其他人误杀。 其他人？ 卡德加说完环顾四周，在晨光中他可以清楚地看到其他塔楼上也有十九群，加上他们一共有差不多六座塔。未升起的太阳将狮鹫们的羽翼染成粉色。卡德加以前甚至不知道世界上有这么多训练有素的狮鹫，更不用说单单在暴风城里。洛萨一定是跟矮人联络过了。黎明的空气如同匕首一样寒冷而刺骨。洛萨快步走到他们身边，调整了一下卡德加背上的剑，好让他可以背着剑骑狮鹫。 国王陛下对于艾泽拉斯人民的力量和暴风城城墙的厚度有着不可动摇的信心。当然，在他犯错的时候，有几个得力助手帮他解决问题也不是什么坏事。 比如我们？ 我曾经问过你他怎么样，你知道的。 是的，而我告诉了你真相，至少是当时我所理解的真相，而且那时我觉得我应该对他忠诚。 我理解，我对他同样忠诚，我想要确保你说的是真的，但如果到了迫不得已的时候，我也希望你能够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 你是相信我的吧？ 是的。很久以前，当我跟你差不多大的时候，我照顾过麦迪文，那时候他还在昏迷之中，就是剥夺了他大部分少年时光的那次场面。我以为我在做梦，但我发誓，我看到对面还站着另一个人，也在看着魔导师。那个人的身体仿佛是锃亮的黄铜做成的，眉毛上方长着一对沉重的犄角，还有着火焰做成的胡须。 那是萨格拉斯。 我以为我睡着了，我以为自己在做梦， 以为那不可能是我想的那样。你看，我当时也觉得我应该忠诚于他，但我从没有忘记过自己所看到的东西。随着时间一年年过去，我开始意识到我看到的是真相的一小部分，而从那时起，我就隐约感觉到事情有可能会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我们也许还来得及救下麦迪文，但也有可能会发现黑暗已经根深蒂固。到那时候，我们就不得不采取某种突然的、可怕的，却又非常必要的行动。问题是，你准备好了吗？ 卡德加思索了一会儿，然后点了点头，他仿佛置身冰窖。洛萨抬起一只手，在他的命令下，其他几对狮鹫腾空而起。清晨的第一缕日光包裹了大地的边缘，给整片大地镶上华冠。初升的太阳照射在狮鹫的翅膀上，将它们染成了金色。